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6号，星期三，农历10月19，北京多云，8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会见加拿大总理，强调增进政治互信是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前提，中加要打造更多合作亮点。 张德江会见加拿大总理， 张高丽会见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副主席。 汪洋强调坚持问题导向，继续推进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 台盟第10次全盟代表大会暨纪念台盟成立70周年大会开幕，韩正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 中国致公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选举万刚为第15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特别策划“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播出上海以绣花功夫探索社会治理新路。 特别报道众说19大对话主持人汪涵，加强文化自信。 第4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闭幕，达成广泛共识，成果丰硕。 系列策划共享单车下半场第3篇，王庆驼镇的冰火两重天。 中日企业家和前高官对话达成多项共识。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习近平欢迎特鲁多再次访华。习近平强调，增进政治互信是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前提，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决定。中加政治制度不同，但双方完全可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加强合作，扩大交流，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大利益。习近平指出，中加双方要在能源资源、科技创新、航空交通、金融服务、现代农业、清洁技术等领域打造更多合作亮点。中方愿继续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加拿大投资，也欢迎加拿大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使中加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双方要办好2018中加旅游年，中方愿在筹办2022年冬奥会过程中借鉴加方先进经验。双方还要加强在气候变化等重要领域以及多边框架内的协调和合作，不断充实中加战略伙伴关系内涵。特鲁多表示，我赞同习主席对加中关系的评价，加方致力于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深化同中方关系，加强两国经贸、人文等各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在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上沟通协调。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挪威、韩国、阿联酋、罗马尼亚、冈比亚、埃塞俄比亚、西班牙、黎巴嫩、印度、土耳其、葡萄牙11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习近平欢迎各国使节来华履新，希望使节们为增进各国同中国友谊、促进双边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国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并努力取得更多积极成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合作，携手并肩，同舟共济，实现共同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贡献。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任仲平文章，使命复兴的道路开启新征程，学习党的19大精神的思考下。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张德江说，习近平主席与总理先生就推动双边关系全方位发展指明了方向，两国立法机关应积极推动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发挥中加议会定期交流机制的作用，开展立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营造务实合作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扩大人文交往，增进人民友谊，共同促进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在北京会见了前来出席第三届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对话会的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副主席库马尔。张高丽表示，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多次会晤，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规划和部署。双方要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增加政治互信，推进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及时协商解决务实合作中的问题，推动中印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希望中印两家机构加强对两国智库间交流的引领作用，为实现两国互利共赢发展提供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 新华社消息，全国通关一体化工作推进现场会昨天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的十九大对推进对外开放工作作出的重要部署，将通关一体化改革引向深入。汪洋指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在全国口岸全覆盖，今年压缩通关时间三分之一的目标提前实现，要坚持问题导向，牢固树立改革永远在路上的意识，对标国际标准，深入发掘潜力，扎实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扩大跨部门一次性联合检查范围，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加强口岸安全联防联控，实现管得住和通得快双提升。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十次全盟代表大会暨纪念台盟成立七十周年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韩正会见与会代表，并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贺词说，五年来，台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中共中央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岸一家亲理念，为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同胞心灵契合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台盟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内涵，深化政治交接，传承优良传统，夯实思想基础，加强自身建设，围绕中共十九大确立的目标任务，发挥特色优势，积极履职尽责，进一步开创台盟工作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致贺词。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党组书记黄志贤代表全国台联致贺词。台盟第十次全盟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林文一代表台盟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做工作报告。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中国致公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昨天在北京闭幕。会议认真学习了中共十九大精神，审议并通过了中国致公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致公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选举产生了由116名中央委员组成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选举万刚为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拆除违章建筑是很多城市社会治理的难题。2015年秋天开始，上海启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对不少基层干部来说，摆在他们面前的那份拆违任务书，看上去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此同时，上海还提出拆违不拆新，这能做到吗？央广记者白杰哥、杨静、傅文杰近日就遇到了一个拆违现场，请听他们发自上海的报道。 俺们去拆一拆一下。 上海普陀区的铁路新村，一层的居民尹新元在屋外擦地打扫。她和丈夫、儿子一家三口住在37平米的老式公房。十多年前，他们在屋外搭出了一个4平米的小间儿当厨房。上周末，这里作为违章建筑被拆除，只留下露天的水槽、灶台和橱柜，落满尘土。她的丈夫翁建荣说：“ 4个平方了， 如果我们上海人能讲起来，这个一寸土地一寸金啊，这个四个兵房就有几十万美了。这作为我们小户型的家庭，对吧？这个还是心疼啊。 这个是家里十分之一的面积 了。哎，对啊，哎，十分之一。我对上次 要让隐姓袁家舍得拆掉这个寸土寸金的厨房，铁路新村的居委会承诺会做好配套工作，帮他们把水电和燃气管线挪进屋，建起新的灶台和橱柜，方便收纳物品。 其实我什么东西都移进去了，能放的。那这个也是新做的。 啊，这个橱柜。 哎，那个煤气灶也是新做的。我说我这么东西放在哪里啊？他们也给我们看了以后，他们给我们设计。我说我拆掉了，我这个木头门不安全。他们也给我们，前门也是给我们做的。 不只是解决眼前的顾虑，要让居民了解拆违之后的效果。铁路新村所属的石泉路街道主任宋胜利说，拆除违建要规划先行。 那么我拆掉以后将来干什么，老百姓是有疑虑的。那么我们现在提出来，我这片拆掉之后，我会做出一个更好的一个公共规划出来。这片到底是用来恢复绿地，还是用来做成活动场所，还是休闲的场所，这个我们先期要听他们意见。 听取居民意见、参与规划建议的不只是街道、社区和政府部门，还有专业的建筑设计师。 这个粗的都来看过，然后我们的话，根据面积的大小、临近道路的距离，包括临近建筑的距离的话，我们相应的都有各种的配套就是方案。 陈宇所在的设计公司提供了拆违之后升级改建的多种选择，小花园、健身区，甚至智能车棚。上海里弄常见的晾衣杆也要有更细致的设计。 我们现在呢，在小区内呢，就是见缝插针的会建造一批高低式的这种晾衣架，采用不锈钢材质的。布点的位置的话，也就能够晒到太阳的地方，一般是在那个路沿往里进去，大概在80公分到1米的位置。就算边上停放车辆的话，那不至于衣服会风吹到那个车上，沾到灰尘啊什么这一块。 我就是喜欢干净一点，晾晾衣服。 尹新元本来觉得全铺成水泥地，开阔平整就蛮好，但是又担心车辆乱停乱放。听了陈宇讲的方案，想象着夏天可以在家门口纳凉。 这样弄好吗？弄得干净，坐在外面聊聊天也可以的。本来不敢坐在外面的呀，都是蚊子呀，天了不敢坐的呀。 如果能种上菜也不错。 蔬菜园。 对。 那我们垂直绿化的话，也有种垂直的那个蔬菜，这种价值也有。 蔬菜也可以啊，蔬菜倒也是蛮好的。绿色的蔬菜能不好可能干，又能吃又能看，对不对？ 普陀区是传统的工人新村聚集地。老旧小区多，拆迁拆违的压力大。石泉路街道的主任宋胜利说，拆违不拆新，拆掉违建的同时不能伤了居民的心。 这个拆违不是执法力量进去把它一拆了之，我们就是提出来叫拆违不拆新，就要让居民来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拆违，然后来支持我们拆违，配合我们拆违。 特别报道，众说十九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自信要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也要不断创新融合。特别报道众说十九大今日对话嘉宾，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汪涵，采制央广记者姜文静。 欢迎大家收看天天向上。 周五的晚上，天天向上节目熟悉的开场白响起，又一个周末来临。从2008年8月开播至今，天天向上已经陪伴了观众9年，而汪涵一直是这档节目的灵魂人物。 天天向上是要把各行各业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努力坚守的这一些人做得像明星一样，让他们能够听到掌声。 近年来，不少国外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往往被直接克隆到国内。对此，汪涵表示，应辩证看待借鉴和创新的关系，提升文艺原创力。 所有的创新，我觉得最开始都免不了借鉴，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通过不断的努力，通过自己的文化来强健自己的筋骨，然后我们才会有非常结实的这个腿，才有可能爬到巨人的肩膀上去。 因为巨人不会蹲着趴着让你爬到他的肩膀上。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汪涵认为让年轻人对自己的文化产生认同非常关键。 现在的年轻的小朋友，你问他最喜欢看什么，他会告诉你喜欢看迪士尼；最喜欢看什么电影，他会告诉你喜欢看好莱坞；最喜欢听什么音乐，嘻哈、R&B。我们媒体在传播的时候应该有更多的文化自觉，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年轻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要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去传播，而不是生硬的去塞给他。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今年十月，汪涵就带着天天兄弟主持团队远赴瑞士，并在伯尔尼受到了瑞士联邦主席洛伊特·哈尔德的接见。 随着这个国家的日益强大，中国在世界各国人民心目当中的这种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你脸上的那种幸福、骄傲，你释放的这种善意，其实都是中国文化的星星点点当中的这种璀璨的光亮。 为期三天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昨天在浙江乌镇落下帷幕，中外嘉宾畅所欲言，集思广益，达成广泛共识，取得丰硕成果。请听央广记者刘飞、冯硕的报道。 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22.58万亿元，跃居全球第二，占 GDP 比重达30.3%。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徐林在此次乌镇峰会的闭幕式中提出， 在高端智库论坛上，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就说，从互联网广泛应用算起，人类要想在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方面形成比较成熟的规则，将需要20年时间。我们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就是要推动互联网的共建、共治和共享。 今年包括华为 3GPP 5G 预商用系统、 ARM 安全架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18项科技成果进行了领先科技成果的发布。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鹤全对比两年成果的变化，他感受到科技的进步和互联网应用的发展。 去年大会发布了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今年其飞行性带地震模拟等项目的水平获得了国际高性能计算领域的最高奖戈登鲍尔奖。去年在大会发布了量子通信技术，今年是光量子计算机。从量子通信到量子计算，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跨越。 中国之声系列策划共享单车下半场今天播出第三篇，王庆陀镇的冰火两重天，采制央广记者杨博宇。 天津武清西南部小镇王庆陀被称为中国自行车第一镇，官网数据显示，王庆陀民营自行车中小企业有500多家，像雷克萨斯自行车有限公司这样的还在生产共享单车的企业已是凤毛麟角。公司生产负责人樊端： 现在呢，我上午坐的还是景区的共享单车，肯定是200、300、300、500，现在基本上是活都没有。你再往里边看，你看有几个工厂干活的，关上门没活干。 时光倒回去年冬天，这里可不是这般景象。 年前就火了，最火的时候是过年，刚好过完年。那会儿状态，我们所有架子厂都给 OF， 各个大品牌的做车架。 从订单潮涌到生意萧条，风光不过半年多。先是北京、上海等多地限制新增共享单车，紧接着悟空、钉钉、小蓝、酷骑等单车企业陆续关张，王庆陀镇自行车生产企业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同在天津，富士达、飞鸽、科林等大型自行车制造企业也感受着市场的冷暖。天津富士达自行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一龙告诉记者，今年年初赶上共享单车订单扎堆出货时，货车就会排满厂区道路。冬季本来是自行车行业的传统淡季，加之共享单车行业进入洗牌期，市场带来的波动无法避免。 其实上就是每年都是感冒，但是今年就是发烧而已。那你今年有了共享单车，就是你波动的幅度肯定会更大，但是大的什么程度实际上是可调的。 在天津自行车电动车协会理事长刘学全看来，共享单车的出现对自行车行业来说是把双刃剑，方便了出行，做大了自行车市场，对于行业的转型升级也有促进作用。不利影响首先在于产能过剩的后续处理。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针对近日网传9年义务教育升级为12年制，中考将取消的消息，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昨天回应表示，现阶段还不具备把高中阶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条件，不可能将9年义务教育升级为12年制。此外，当前的中考招生制度改革推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并不是取消中考，而是将初中毕业考试和高中招生考试合二为一，实现一考多用，避免多次考试，减轻学生重复备考的负担和压力。 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环保部昨天通报，针对本月初京津冀及周边区域遭遇的重污染天气，环保部强化督查巡查组共检查了石家庄、太原、郑州等16个城市的1374个橙色预警应急响应措施具体任务点位，发现14家企业未严格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停产限产。其中山西太原多个应在橙色预警下停工的施工工地，督查时被发现仍在开工。 日前，中国第五批赴马里维和部队应联合国要求，举行代号“金色沙丘”实装实弹战术演练，应对马里持续紧张的安全形势。央广记者程程、海洋、韩立健报道。 近一个月来，马里国内先后发生恐怖袭击事件15起，共造成15人死亡、31人受伤。目前，中国维和警卫分队负责联马团东战区司令部安全防卫任务。为有效应对当前形势，此次金色沙丘演练以营区外应急支援为主题，全面检验维和部队快速反应和技战术运用能力。警卫分队副大队长张东： 我们呢，这次组织演练，既是表明中国军人维护和平的决心与态度，同时也是对部队战斗能力的一次锻造和检验。 根据联合国武力升级交战原则，官兵们使用车载高射机枪和新型国产大口径狙击步枪对重要目标和火力点实施火力压制和打击，同时在步战车的协同下采取多种战术队形抵近目标，对敌予以歼灭。作战参谋单龙华： 对应急反应、战场机动、火力支援和掩护撤退等内容进行了实弹战术演练，借此查找我们在执勤训练中的不足，进一步提升官兵执勤任务和应急处突能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全国安全生产大检查，依法惩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26万多起。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发布太空材料商业开发计划，西安至成都高铁今日开通，请听报道。 安监总局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今年7到10月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安全生产大检查中，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26.7万起，排查治理隐患547.2万项，整改率94.75%，关闭取缔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3.1万家。联合惩戒严重失信企业1429家，问责曝光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力的单位7441家，对3543人追究刑事责任。国务院安委办副主任、安监总局副局长孙华山要求， 对于已经停产整顿、关闭取缔的企业，要加强跟踪治理，强化现场的管控，严防死灰复燃，严防明停暗开、假停假梗。 央广记者潘毅北京报道。 航天科工集团昨天发布太空材料商业开发计划，拟通过市场运作方式融合国内外新材料、新工艺领域以及商业航天工程领域的创新资源，共同构建太空材料开发的人才高地、技术高地和产业高地，支撑空间实验、空间设施等多个领域发展。航天科工集团下属湖南航天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胡雪梅表示， 我们计划在未来10到20年聚集太空材料的商业开发、深空探索、科学价值3大目标，打造太空材料制备、检测和产业化3大平台，开展太空材料基因工程、环境工程和创新工程3大研究。 央广记者张绵绵湖南长沙报道。 今天上午8:22，动4251次列车将从西安北站出发，驶向成都东站，这标志着西安至成都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西昌高铁全线长度为658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250公里。开通后，西安成都两地间的火车最快运行时间将从11小时50分缩短至3小时27分。西南地区的高铁线将全面接入全国高铁网。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客运处处长王建林： 西安到成都中间要经过4个地级市，整个辐射的人口啊3800多万人，客流年均可以达到6000-7000万人。 央广记者刘涛，西安报道。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目前有机票代理公司利用爬虫技术抢占航企官网放出的低价票，利用航企允许的账期反复退订票，直至将票加价卖出。 法制网评论指出，无论是打击火车票黄牛还是机票黄牛，技术手段与法律手段缺一不可。技术手段要与时俱进，提高限制抢票倒票的能力，而法律手段要有真正的惩治力、震慑力，才能让黄牛有所畏惧。 作为当下热门的技术，人工智能领域正涌入大量资本。与此同时，乘机炒作的伪创新智能产品也纷纷出现。一些装上简单的预设程序的音箱机器人就敢冠以人工智能，一些自动化设备也偷换概念被包装成人工智能。 央广网评论指出，伪创新炒得越热，潜在的泡沫就越大，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伤害也越大。人工智能前景美好，杜绝忽悠和投机。人工智能领域需要更为清醒客观的判断和业内扎扎实实的努力。 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中，一组能发光会说话的名叫网络简儿的儿童塑像引发关注。他们被光纤以类似蚕丝的形状团团围住，与外界分割开来，形象地展现了少年儿童身处网络空间的面对多种网络风险的情境。 新华视点微博刊发微评，别让孩子成为网络茧儿，强调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种种便利，也容易诱发网络暴力、网络沉迷等风险。今天超过一半的孩子初次上网年龄低于5岁，让网络空间变得清朗，事关孩子们的未来，一刻也不能懈怠。 据外交部中国领事服务网昨天发布消息，截至4号中午12点，外交部会同相关部门已累计协助15237名受阿贡火山喷发影响滞留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中国游客返回内地，约600名中国游客乘相关航班返回香港。 昨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宣布，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得2017年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 第三轮中日企业家和前高官对话昨天在日本东京闭幕，与会人士围绕中日经贸合作新思路展开了坦诚对话，重点就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推进数字经济、节能环保、健康养老、跨境电商、现代物流、旅游产业合作、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等议题取得共识。中日企业家和前高官对话的主办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日本经团联在会后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表达了抓住机遇深化互利合作的意愿。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江苏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信息公开是让犯罪者远离孩子最好的办法吗？ 美国最高法院允许特朗普最新版移民限制令全面生效，新法案将带来什么影响？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王一鹏、郑楠，主播志鹏、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担心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保护您的资金安全，就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详询工行官网。